今日啱啱就離開呢個機場，咁就一路都有好多消息啦，就話機場會關閉啊，又會cut網絡啊、停電啊咁樣。咁就我相信最終都大部分嘅市民都係和平地離開呢個機場。咁啊，今日咧就大家都好平靜喎，一點鐘喺呢個去到機場就人多，咁就咩都唔使做。警察的防暴隊進入機場，咁就機管局就關閉機場，咁就咩都唔使做，就達至到呢個嘅即係癱瘓機場嘅目的咁樣。咁睇到好多市民好憤怒嘅，今次我覺得，因為琴晚我相信大家都同我一樣咧，睇住嗰啲新聞片段咧，最先就係喺尖沙咀被呢個布袋彈射爆眼罩、射爆眼球嘅呢個女救護員啦。咁當時已經覺得即係我見到張相係嗰個血喺個眼罩裏面，同埋一個胡椒袋嘅一部分嘅碎片。咁呢就即係好明顯係近距離嘅射擊嚟嘅，一個係仲要係瞄準頭部嘅射擊。咁如果根據喺連登佢一個親人嘅描述呢，就係佢當時好似係一個巴士站嗰個嘅同埋嗰個嘅 bus shelter 裏面嘅廣告牌伸個頭出去望嗰時候就俾人射中嘅。咁之前喺612已經有呢個 headshot 嘅情況啦，即係拔萃嘅通識男教師就亦都係中咗隻眼。其實咁喺黃背心運動，大家睇到咧，用橡膠子彈射眼咧係防暴警察嘅常用嘅一個震攝同埋恐嚇嘅一個技巧嚟嘅。咁咧就打你唔死，不過打到你終身傷殘咁樣。咁有原來成廿幾人冇一隻眼嘅喺法國嘅黃背心運動裏面。咁香港就走上呢條路啦，終於。咁跟住就見到葵芳進入葵芳就係射出嚟彈，咁喺一個嘅室內環境，咁就睇明報嘅新聞圖片呢，就發射出嚟彈嗰個人個防暴警察呢，其實身邊係冇任何嘅示威者嘅，咁呢就唔知點解就要射個出嚟彈入去呢個地鐵站入面，是違反呢個催淚彈使用嘅呢個守則，呢個神經毒氣啊！其實唔係大家唔好以為即係流眼淚咁簡單。而家見到好多喺前線經常呢個吸出去煙嘅記者咧，已經出現好多嘅病徵啦，包括咳出血啦，包括腸胃炎啦等等。咁跟住再睇到就係太古嗰個場面，之前就係喺 Sogo 啦。咁琴晚咧就我喺Sogo 出邊嘅軒尼斯道嘅。咁就同教會幾位朋友咁仲傾緊，就係如果學校罷課嗰陣時候，教會可以發揮啲咩角色呢？咁就現場咁我問嗰啲年輕人，我話點呀，咁佢哋話我哋生㗎啦咁樣。咁我哋臨走仲大家揮手，大家保重咁樣。估唔到即係好短時間，十分鐘之後就係呢個 喬裝啊，根據呢個副警務處長嘅講法，喬裝城示威者嘅呢、這個警方人員咧，就突然間同現場嘅示威者咧就打鬥起上嚟，咁然後咧就速龍小隊咧就迅速咧就從旁邊殺入，咁就拘捕咗10個示威者咁樣。咁現場嘅記者就影住曬佢哋嘅，咁大家見到啦，就睇最清楚就大台啦。今次但係好不幸啦，大台嘅記者張永浩拍完呢段片之後咧，張家豪就跟住咧就遞辭職信啦，要咁唔知究竟係被辭職啦，定係自己辭職啦。咁但好清楚睇到咧，就喺呢個無線電視嘅新聞片段裏面咧，就呢個男記者一路追問，究竟你係咪記者？唔係你係咪警察？你有冇委任證？你係咪警察？點解你扮示威者？咁佢就話我委任，我有冇委任證唔使話俾全世界聽。跟住呢就佢亦都話我冇話過我係警察，即係掩掩樣樣遮遮掩掩，咁就成班人呢就登上咗一個嘅即係冷氣嘅火 van， 咁就走曬咁樣。咁就呢個警隊嘅操守行為就比721就更加進一步突破呢個底線啦，就係扮示威者。如果呢種手法得嘅話呢，即係話催淚彈這個燃燒彈彈珠鋼叉縱火全部都可以做，今日在這個警務處副處長的記者會裡面就說他們不會做一些 offensive 的事，但是以6月9號以來警察他們那種的濫權完全不遵守警例的方式去執法的話呢，信那個都雙目失明的，真的我覺得怎可能不會濫權呢？怎可能不會煽動呢？ Exactly， 我就見到有一個我看到他的一個描述，就是說他原來見之前在北角見過這個叫做大喪，好像叫做花名叫做這樣的這個卧底，同時 Exactly 就是在北角那裡就是挑啲示威者和街坊在對罵，在這裡就是帶頭搞事。如果他沒有帶頭搞事的角色的時候，為什麼要擺卧底進去呢？是不是？所以這個呢是完全解不通的。他入到去的組織裏面，除了是收風之外，如果收風就一定是潛伏啦，潛伏到一網打盡為止啦，怎麼會突然間又全部將整個警方派卧底入示威者這個行為這樣公然在這個港台，在這個無線電視，在大部分的記者目睹下面去表演出來呢？這樣那好啦，即是說他的要做的事告一段落啦，他做的事是什麼？一會兒我先跟大家說。然後跟住就到太古城地鐵站裏面啦，是睇住拎起嗰支豆袋槍胡椒槍兩米掛，我估由嗰個電梯口到佢舉槍嗰個位置，大家睇新聞圖片就知啦，就喺度開槍去射擊嗰啲示威者，然後一大堆人走落去呢個嘅行人電梯嗰陣時候，根本上就係會一路碌落去人踩人嘅，其實大家亦都睇到呢，當時嘅防暴警察呢就係呢係完全呢係即係都唔知點解係會咁暴力嘅捉住一個示威者，一路推佢落去嗰個嘅行人電梯嗰度。咁呢個就係我哋昨日所見到。一路以嚟我哋都會覺得啊，跟住可能有一段時間就係和李飛嘅示威啦，去機場集會啦等等。咁呢就警方就冇就唔肯批呢個不反對通知書俾呢個深水埗同埋喺呢個東區嘅遊行，咁大家都諗住就係出嚟嘅人唔多，特別係初初喺幾區都係啦，其實黃大仙又唔批，咁黃大仙出嚟嘅人都唔多，因為好多人驚係一去現場就犯咗呢個嘅非法集結 unlawful assembly。 咁但係呢示威者一路過去呢都採取一種嘅所謂遊擊戰嘅方式，就唔同佢喺陣地戰嘅，而家又唔會去固守一個嘅陣地咁樣。咁但係同一時間，我之前上個禮拜二我喺節目都講過，我話警察而家會變陣，成個特區政府喺8月5號之後會變陣。咁變陣之後會係點呢？咁就係今日我哋嘅主題。我覺得我哋冇時間去傷感嘅，其實今日我見到喺機場好多朋友都話問我點呀點算呀咁樣，搞到咁即係好傷心，有啲人一路講一路流眼淚。我相信每一個對香港有感情嘅人呢，喺昨晚呢係我相信比起721嚟講呢係更加憤怒同埋傷心嘅。 因為你會睇到721你仲係叫做警方配合黑社會武警時分去襲擊市民。昨日係由警察去扮成示威者去製造事端襲擊示威者，然後由呢個嘅防暴警察去拘捕，然後防暴警察無差別去攻擊路邊嘅市民，打爆呢個女救傷員嘅眼，然後跟住喺呢個嘅室內嘅地方放催淚彈，所有嘅嘢都唔係我哋認識嘅一個國際，唔係講緊香港，一個國際裏面會用嘅呢啲咁嘅措施。有多人話香港好陌生，的而且確昨日我哋睇住嗰啲新聞片，我覺得我成日都問呢個係咪香港。比起612，我哋以為612係暴力，係咪？今日終於公布啦 ,612 係比當日公布嘅射嘅催淚彈係超過多過100枚。係200幾枚呀，原來係嗰陣時公布話180枚呃人，原來係跟住全真社數數數數數完之後，發覺嗰啲數字根本係唔啱，連記者會都呃人。你可想而知，而家嘅警隊根本上已經係等同於國內嘅武警，甚至可能有武警聯合執法添。你喺咁嘅情況底下，我相信大家唔可以再用一個常理去推斷警察會做乜。嗱，呢個好緊要。如果唔係，受害嘅咧就係會你自己同埋香港嘅市民嚟嘅。如果受害嘅話，咁我覺得好多人問我會下一步會係點，我同佢哋嘅講法都今日同佢哋嘅講法都一樣。我咁耐講法都一樣，我其實冇水晶球，亦都冇咩內幕消息。我只係根據我對新聞嘅理解，喺唔同嘅新聞事件裏面一啲嘅互相指涉嘅內容，然後將佢嘅相關性因果關係聯繫起上嚟，然後做一個推測。這個不是什麼軍師，不是什麼大總統，也不是什麼大台，只是作出一個推測。如果大家覺得這些推測是有用的，令到你對新聞的了解認識是多一點的，那歡迎你繼續聽。如果你覺得沒有用的，其實可以不聽，最簡單。不要跟我說你要做大台，你要做領導，你要做什麼事。我再說一次，我不再說了。其實在這個運動裡面，誰個做大台的，其實誰個死，你邊個想佢死嘅就叫佢做大台。你要明白中共而家打緊一場咩仗。我只係一個時事評論員，到而家都係一個時事評論員。參與喺集會裏面嘅我就係一個普通嘅香港市民。我唔會上台講嘢，我同大家一樣，我今日就係坐喺嗰個康康兵前面嗰度同大家一齊，就係坐喺度啦。一個市民嘅角色。而家係咩一個狀態呢？我話俾你聽。8月5號之後變陣。我叫做新疆式維穩。新疆式維穩就是源自於呢，其實香港的特區警察呢在過去那幾年呢是持續一路上去呢，在雨傘運動之後呢是跟新疆的武警呢是有交流的，由馮兆元做這個副警務處長的年代，一路到最近新政府上場之後，由這個副保安局長姓歐的，即是警隊出身的那個姓歐的總警司，現在變成副保安局長，就大舉上去新疆。當時很多人問上去新疆是不是學這個的集中營再培訓教育機構再就業培訓，現在終於真相大白。新疆的反恐為什麼這麼值得香港的特區政府去參考呢？現在慢慢揭開。今日國務院記者會楊光首次講，就是說香港出現恐怖主義的苗頭。大家不要看少這句說話，我不是危言聳聽，其實這個是擺明是扣帽子的了，這個不是事實，擺明是扣帽子的了。但是大家記住，中共在新疆和西藏所執行的鎮壓是以反恐名義進行的，其實不是民族衝突啊，不是治安問題啊，是反恐啊。所以當 BBC 在報導昆明的暴力襲擊的時候， BBC 不用恐怖主義襲擊，是國內是大肆批評這個英國政府的，是因為他定性這個是叫做反恐。好了，新疆式反恐是怎樣的呢？不得不提一個現在的這個新疆的自治政府的主席陳國全，就是由西藏調過去新疆，就是用一個最重手的方式去鎮壓所謂的新疆恐怖主義。 咁佢提出嘅新疆式維穩嘅四點工作要求俾大家睇下。嗱，呢個新疆式維穩呢，就大家睇完就會明白而家發生咩事㗎。警鐘長鳴不放鬆，嗱呢個知啦，即係話督灰啦，即係要警惕啦，睇下啲人喺邊度啊，收集情報啊咁。堅決打好組合拳，就唔係話一個方式去對付嗰啲嘅新疆嘅，即係佢哋視為嘅恐怖分子組織。第三點就係8月5號公布㗎喇，叫做改善民生聚民心。咁所以林鄭好商界好一路就出嚟夸大其詞，就話呢個呢香港呢就係陷入呢個金融風暴以嚟最嚴峻嘅經濟危機。咁市民當然唔會buy啦，市民就問下喂淘大花園2003年68萬700尺而家有冇啊，咁樣630萬都唔得啊。咁所以就講完一輪就冇件事。咁但係呢所謂改善民生聚民心呢，就一路會繼續派錢嘅方式去進行嘅。就係會每人無差別，警察就無差別攻擊市民，林鄭月娥警察就用胡椒彈、橡膠子彈，林鄭月娥就用銀彈無差別去掟市民，就係呢個組合拳啦。好啦，跟住到第四點就緊要啦，快速處置出重拳。快速處置就係捉咗之後即時起訴，即時過堂起訴。咁呢就喺上環衝突，大家睇到啦，45名示威者立即被起訴，兩日之內律政司配合，都搜證程序我相信都未完啦，就即刻告啦。最多你要如果要保釋就唔係警署保釋啦，就叫做法庭保釋 court bail， 咁呢就要宵禁令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快速處置出總權呢，就呢、這個就體現喺8月5號之後呢，特區武警在對付示威者的那種的 aggressive 的方法和那種的策略性的選擇。這個呢是直接牽涉到前線的朋友，他們有一個全新的認識。當然他們會即在現場有一個訊息的反饋，知道即是警察那個的策略會是怎樣，但是正正是因為他有很多的臥底滲入了去那些的 TG 裡面，即是那些 Telegram group 裡面，他們是會帶不同的風向，還有在現場，特別是我覺得他們未必在 TG 裡面做到很多事，因為人多始終都是十條臥底都是即是100個裡面的10個，沒什麼太大的影響力。現場就不同了，現場就是說如果你們在車廂商討，喂黃大仙之後下一站去深水埗，那樣他們帶風向的人呢就會帶你去陷阱那裡的。咁啊，據說咧就係呢個當日喺呢個銅鑼灣衝突裏面咧，幾位呢個孔武有力嘅呢個示威分子，即係呢個警方嘅臥底咧，其實想帶風向咧就去北角，同紅三軍咧就大打出手。原本嘅劇本可能就係咁。咁但喺現場裏面好多人咧都知道北角係一個陷阱，所以就唔去。咁最後尾咧就有人懷疑佢哋嘅身份嗰陣時咧，然後咧佢哋就即刻製造一場嘅現場嘅衝突，然後咧就拘捕佢哋啦。那個即係大約一件事就係咁。咁但係呢啲咁樣嘅即係一路喺嗰個 group 裏面去 escalate 嗰件事呢，而家就終於我自己有少少眉目。我以前成日都講，好多人都唔信，我話警方其實有臥底擺喺前線裏面嘅衝擊行動嘅，我覺得。因為冇用政治部嘅手法係唔正常嘅。1989年6月5號三罷嗰陣時候，其實不是特區警武警，是皇家香港警察在霍德指揮下，是不是一樣是用這個的字頭在逼街，油麻地逼街製造一場沒人拘捕的暴動，然後跟著司徒華就取消三罷，當時做的執行的不就是警察裏面的政治部咯，政治部叫做什麼，現在叫做以前叫做 Security Wing， 現在叫做保安處，保安處以前負責的保安處的警隊的負責人是誰，就是現在的一哥盧偉聰，全部有根有據的，其實為什麼不會用政治部的手段，用政戰的方式，我們叫做政治部的手段，即是說臥底滲透拆反，將你一路谷到去最激進的行為，如果你不做我協助你做，然後等你去到最激進的行為的時候一鋪打殘你，然後呢就 令到整個主流社會和這些所謂激進分子切割，然後呢就拘捕重判。劇本一路都是這樣，但執行出來呢總有各式各樣的漏漏。為什麼呢？其中一個原因，我相信是負責制定這些新疆式維穩政策的官員呢，他不明白香港的政治的情況。我告訴你，你要執行這件事，你要 remove 了林鄭月娥先。我不是講笑的，你要成功啊，用新疆式維穩在香港，你一定要將林鄭月娥打柴先。因為林鄭月娥那種囂張跋扈，那種目中無人，由6月9號到現在是沒有變過的。所以為什麼不切割不篤灰，核彈爆都不切割呢？就是這個原因了。因為大家那個最大的敵人仍然繼續存在。林鄭月娥雖然就說送中告一段落已經處理了，現在主要是拼經濟，沒人睬她的。因為這些說話是出自林鄭月娥之口。這個就是中共要考慮了， trade off 了。你要新疆式維穩，你要攬埋林鄭，這個就沒可能成功，我覺得。為什麼？因為你打擊所謂一小撮恐怖主義分子呢，而廣大的一路流6月9號走到現在的反送中的香港人呢，是不切割。那你就做不到所謂一小撮有恐怖主義苗頭啊，根據國務院的楊光所講的說話，這些說話不會亂講的。其實聽日看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可能就會有 follow up 的了。好啦，新疆式維穩香港可不可行呢？有付出什麼的代價，而我們又怎樣面對一種新疆式維穩的未來的一個長時間的局面，會是怎樣呢？這個不是你在不在前線，你說我不在前線，我不需要面對催淚彈，不需要面對那些速龍或者警察卧底，就不關我事，才不是。這個是所有香港人都要面對的。你記住，新疆式維穩不在於只是在現場和所謂的恐怖分子衝突，而是長期的一種監控、政治清洗、互相人民監視、互相鼓勵大家篤灰、舉報這樣的一個系統，所謂警鐘長鳴就是這樣的意思了。是一個這樣的社會狀態來的，這個社會狀態將會在香港維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這個不是好事其實。但是已經去到這樣的地步，大家不可以再當將個時鐘校回6月9號之前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吧。我們不得，共產黨都不得。好了，他不得，他知道什麼？他就知道維穩到底。維穩到底就是我成日都講，不是一戰警全功，這個不是只爭朝夕的問題，而是一個可能是五年、十年甚至更長的、更漫長的一個對抗暴政的過程。原本是2047之後才開始，我們真的有幸目睹30年前的1989年，然後30年之後的2019年在香港，就是一個提早開始的一個對於暴政的一個抵抗。不是警察暴力那麼簡單，現在已經是。你看現在香港推行的政策和新疆式的維穩有什麼不同？有什麼不同？是我們可能在某一次的街頭的衝突裡面，可能街坊撈走了防暴警察。如果和李飛的集會大家被人嘲笑過去，就是說我們經常都是和平散去，給一些掌聲自己，然後大合照，跟著唱歌今天我被人鬧足幾年。但是同時大家又想一下，在街頭衝突裏面，就算我們做到某一場的阻礙了警察的推進，或者好像今天令到機場沒辦法要提早這個停止營業、終止營業，其實那個是在一件事件裏面的一個所謂勝利的果實。但是這個在一個事件裏面的勝利果實，在整場戰役裏面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其實所以大家一定要從一個更加闊、更加長遠的 time frame 去看這個問題。這個長遠的 time frame 不是只是說今天，我說明天。這個是一個未來香港人我們將會面對一個什麼局面，而我們這個面對這個局面的時 如果我們是要抵抗的，我們用是用什麼方式去抵抗？這個是一個觀察，個人的觀察，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我覺得社會越多人討論越好，不是我講完大家覺得是是這樣就是這樣，反而大家越多討論的話，可能會出到來的一些的抵抗的方式，或者是的戰略，或者是戰術，是會什麼呢？更加豐富。我覺得我們先休息一陣先，回來我們就講一下究竟我們面對一種這樣的新疆式維穩的情況下面的時候，我們應該戰術和戰略層面怎樣去做。